第44集，补习。下课之后，他们四个一起去第一食堂吃饭。和秦维航走在一起，很容易成为人群的焦点。放梁上涵和小胖身上也成立。路上的不少女生都会回头看秦维航。 哎呀，你看，学校食堂你看这些，就跟咱们看黄芩针一个样。 哎，我可没看黄芩针。 等到了第一食堂。打饭的时候，梁尚涵看着食堂里的人问小胖， 有没有感觉今天的第一食堂人气又创新高？ A 大校草校花都齐活了。 要不是梁尚涵这么一说，韩宁都没注意到黄芩针也在。就在他们旁边另一队排队打饭，一转头就能看见他和秦维航站在一排，虽然中间空的能走过一个大胖子。黄芩针平常还会和同学说说笑笑，今天也尴尬的没怎么说话了。 不过他们两个人站一块儿，是真的养眼的不得了。 黄芩针男友正在赶来的路上。 哎，何必这样呢？不如一笑泯恩仇啊。 这个样子吧，其实对秦维航的名声不好，人家会觉得他好歹一个校草，气量狭窄。 那雷军找过秦哥麻烦的呀，凭什么要我秦哥先开口？ 也不知道是不是听见了小胖的话，黄芩针真的主动搭话了。 你也来这边吃饭啊？ 进。 秦维航朝他点了一下头，可能觉得自己态度太敷衍，就补了声。这要是在日剧里，食堂里一准上演全场大鼓掌了。打完饭，他们找了个地方坐下。 哥，你还生黄芩针气吧？ 我生他什么气？ 他男朋友不是找过你麻烦吗？ 那我还得谢谢他。 啊？谢谢他什么呀？ 秦维航已经低头吃饭了。于是小胖看看桌上，话题突然跳到安宁身上。 哎，安宁哥，你怎么每次都吃西红柿炒鸡蛋啊？ 这儿的西红柿炒鸡蛋很正宗啊。 再正宗也不能天天吃啊。 韩宁勉强笑笑，知道小胖是出于关心，但其实他每次都点西红柿炒鸡蛋是因为这道菜性价比高。说它是素菜，但它是素菜里蛋白质含量最高的。说它是荤菜，它是荤菜里最便宜的。几个人吃吃聊聊了一会儿，秦维航吃到一半放下筷子起身。 有点渴，去买水。 哎呀，哥，那边有免费的汤。 他话到一半，秦维航已经走远了。安宁边吃饭边想着今晚补习高数的事儿。冷不丁的一盒牛奶就放到他手边，他纳闷抬起头，见秦维航已经在对面坐下了。他买了四盒牛奶回来，给了他们一人一盒。 谢了，大哥。 哎，大哥就是大哥。跟着大哥吃香喝辣， 谢谢啊。 顺便而已。 秦维航看了他一眼，低下头继续吃饭了。因为要给秦维航补习高数，下午上完课后，安宁放弃了自习，去食堂吃过晚饭就直接回寝室了。结果门一开，寝室里一个人都没有，以为秦维航又跑了，有些挫败的走到书桌前放下东西，转身时却看见秦维航的登山包和背包都在桌上放着，手机也放在桌上，正在充电。他不由得喜出望外。 原来没跑啊。 七点钟的时候，安宁听到了门外拿钥匙准备开门的声音，就帮忙开了门。门一拉开，秦校草高高帅帅地杵在门外，手上还拿着钥匙，有些愣神地看着他。半晌。 谢谢。 开个门有什么好谢的？ 安宁笑着让秦维航进来，在他背后关上门，带着一股子窃喜感。秦维航感到脑后一阵冷风扫过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看到安宁笑眯眯地对他。 你下楼吃饭去了吧？ 嗯。 秦维航身上看着啥都没带，只拿了钥匙和饭卡，一看就是去吃饭了，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约定。秦维航应了一声，虽然听语气他也不是很开心，但反正回来了就好。 安宁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开始补课了。秦威航看安宁拿着早已准备好的高数教材，把椅子拖到了他的书桌前。 来，我们抓紧时间吧，争取一周内搞定高数。 我先喝点水。 我瓶子里有热水。 秦威航站在阳台门前，吹着风喝了一阵热水。安宁看他喝个水也用站的，就好像椅子上有毒似的。秦威航稍微一回头，就能看见安宁坐他书桌前耐心等着他，一双眼睛充满期待地望着他。 学霸的世界真的不懂，给我补课让你很有快感吗？ 不过戴如自己想了想，好像也可以理解。指导安宁攀岩时，他也有这种隐蔽的快感，并不是那种好为人师的快感，更像是愚蠢的雄性生物的炫耀。喝完水，秦威航终于给面子地走过来坐下，伸手在书架上找了半天，还是安宁帮他把高数课本抽出来的。安宁翻开书和笔记，之前等秦威航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小小的备课了一番。而秦威航此刻侧身坐着，右手撑着头，有些漫不经心的样子。给秦威航补课，安宁不自觉地拿出了应付袁小叶的耐心，时常问：“这里明白了吗？”秦威航看了看他，直接把课本翻过去一页。 我不是初中生。 啊，是哦，我没给像你一样的同龄人补过课。 你成绩这么好，没有给同学补过课？ 嗯，都是问一两道题那种，像这种系统的补课没有过。 那我挺荣幸。 哎呀，荣幸什么呀？我讲的也不一定好。后面这几道题目你要不要自己做做？ 那我就用你的笔吧。 他虽然不是成绩很好的那种学生，但也没有差到哪里去。韩宁讲得这么细致，很难跟不上。韩宁注意到了秦威航写字的姿势，也不知道是为了方便自己看还是怎么样，他就这样半侧着身体，只用纸笔的右手手腕压着本子写，左手懒懒地垂在大腿边，但也不是没有动作。思考的时候，他左手会捏一捏，握一握，转转手腕，都是无意识的动作，只是偶尔捏得狠了，关节筋骨会发出声音。另外，他的腿是真的长。安宁和他坐一块时，为了方便秦威航放腿，都是把脚收到椅子边的。秦威航写完，手腕一抬，让他过目。 对吗？ 安宁眯了眯眼，凑过去看。秦威航注意到他扶眼镜和眯眼的动作，就把本子往他的方向推过去了一点。安宁看了一眼，发出感慨：“ 你字好好看啊！”“ 我写的都是数字，怎么看出来字好看？”“ 数字都好看，字肯定更好看呀。” 其实他看过秦威航写的英文，就是留邮箱那次，但估计秦威航已经不记得了。安宁看完他的步骤，点点头。 嗯，对的。哎呀，还是给你讲课更轻松啊。 初中生不好教。 他也不是不聪明，但是总感觉他注意力不在题目上，老是分神。 不会是早恋了吧？ 啊？不会吧？他才13岁。 我随便猜的。 我们是不是要坐得近一点，这样我写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，不用等我写完再检查，节约时间。 安宁莫名有点不敢看秦威航太直白坦然的眼神，点了点头，把椅子朝秦威航的方向拉了一些。秦威航让了让腿， 继续吧。 他们现在坐的位置有点像一个倒着的大写的八，秦威航就是右边那一捺。安宁瞄见秦威航的肩膀就在自己肩膀外侧，只隔了婴儿拳头那么点距离，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又翻了一页。 我觉得可能你自己看书也看得懂。 攀岩你自己慢慢爬也学得会。 有道理。那我接着讲。 秦威航便又靠近了一些，这下他们从倒写的八变成倒写的入了。当然秦威航的肩膀也并没有挨着他，挨着他的是秦威航肩膀的影子，自己也差不多被秦威航照在书桌内侧了。因为秦威航的肩膀略高，灯光将他肩膀的影子投射到了自己身上，很奇怪的是他仿佛感觉得到那片投影。脑子里又不合时宜地闪过一些弹幕，自己仿佛是 EVA 里的某个使徒， AT Field 正在被另一个强有力的 AT Field 中和中。